第117集，我感觉离你好远。洛伊的眉宇间带着疲色，温小辉不经意地抬头，似乎才意识到洛伊穿的是西装。不知何时，洛伊看上去已经如此成熟了，尽管才19岁，却有着成熟男人的身体和稳重沉静的气质。当他不说话的时候，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严谨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都给人以难言的压力。是他以前瞎了，还是洛伊演技太好了？他怎么会把一头小狼崽子看作了温暖的羔羊？ 干什么呢？上网。 温小辉边说边合上了笔记本盖子，放在了一边。 是不是很无聊？我陪你玩游戏好不好？ 我要睡了。 洛伊走了过来，一手按着床垫俯下身来，在温小辉额上轻轻亲了一口。 晚安。 温小辉闭上眼睛一动不动，直到洛伊进了浴室，温小辉突然睁开了眼睛。他翻身下了床，走到桌前，看到洛伊的手机。他想给少群打电话，但他的手机被监听了，唯一的联络方式只剩下洛伊的手机了。他听着浴室里传来了水声，大着胆子打开了洛伊的手机，输入了他默背了很多遍的少群的号码。当他输到5位数的时候，通讯录的智能系统自动显示了一串匹配的号码，正是少群的。温小辉心里一冷，手机差点脱手而出。通讯录里少群的号码显示的名字是少总。洛伊为什么会有少群的号码？温小辉努力告诉自己冷静，他仔细把所有事回想了一遍。少群对洛伊和长行的事似乎知道很多，但不愿意说。少群曾经多次警告他，他甚至最后想让他去法国。如今在洛伊的手机里发现了少群的号码，这证明两个人早有联系。而且少群对洛伊和长行之间的恩怨恐怕不仅仅只是知道而已。也许洛伊捆绑起来围剿长虹股票的资金，其中就有少群的一笔。温小辉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少群这种无利不起早的人，怎么会特别去打听别人家的恩怨呢？他恐怕是从头到尾对整件事都知之甚多，所以良心发现，不希望温小辉卷进去，才一再警告以及让他离开。只可惜自己没听他的。温小辉紧捏着手机，不知道该不该打这个电话。如果少群和洛伊是一伙的，怎么可能会帮他？可是少群确实曾经想帮他，也许他有一丝希望。他挣扎了半天，按下了通话键，电话响了两声，接通了。少群低沉的声音从那头传来： 你怎么拿那个号码联系我？ 少公子，我是温小辉。 你找死是不是？洛伊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少公子，我知道我没脸说这话，咱们根本谈不上交情。可是 你知道就好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要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 少公子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 我凭什么帮你？ 我不知道。 你脑子有病是不是？ 不知道还能找谁？我想离开京城，想离开洛伊，但他把我软禁起来了，我不知道谁能帮我，所以我想试试。 哼，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。 我是你的员工， 过几天签完合同，巨星的股份我就转让了，你不再是我的员工。 那你当初要带我去沿海一带，现在还算数吗？ 不算。 少群冷酷地挂了电话。 温小辉深吸了一口气，用力抹掉了眼泪。其实这样的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，只是还是禁不住的失望。他确实找不出任何理由让少群帮他，两人非亲非故的，没什么瓜葛，少群又不是什么心慈面善的人，怎么可能为了他惹不必要的麻烦呢？他只是抱着一点点的希望，如今那一点点希望也破灭了。难道他真的要让罗瑞和黎硕为了他而涉险吗？即便他获得自由了，万一他们两人有什么闪失，他如何能安心呀？浴室里的水声停止了，温小辉吓得心脏漏跳了一拍，赶紧把何少群的通话记录删除了，把手机放回了原位，重新回到床上躺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洛伊出来了。天气渐热，他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。从前他从不在温小辉面前裸着上身，如今除了一块布料的遮挡，宽肩、胸肌、细腰、长腿一览无遗。温小辉偷偷睁开一点眼缝，看了一眼，闭上了。很快，他感觉床垫下陷，洛伊上床了，然后很自然地掀开被子钻了进来，从背后抱住了他。洛伊一身湿润的水汽，带着体温贴上了温小辉的身体。温小辉瞬间绷直了腰，试图和洛伊的胸膛拉开距离。洛伊却搂着他的腰，将他拉回了自己怀里。 你能不能老实睡觉？ 我抱着你，要怎么老实睡觉啊？ 洛伊蹭了蹭温小辉的脖子。 我好想要你。 温小辉用手肘狠狠撞了他一下，趁他吃痛的时候，硬是往前挪了挪。洛伊闷哼了一声，依然不死心地握住了温小辉的手，在温小辉挣扎之前抢先开口， 让我抓一会儿，不然我就要抱着你了。 温小辉顿了顿，放弃了。洛伊的拇指轻轻摩挲着温小辉的掌心。 我们现在依然睡在一张床上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我却感觉离你好远。 温小辉心里有些堵得慌，如果耳朵也能关上该多好呀。洛伊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，温小辉顿时感觉到一股有力的脉动自掌心处一直传递到了他的心里。扑通扑通，那是洛伊的心跳声，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个自小被称作怪物的少年也有一颗和常人无异的心脏。 小辉哥，要怎么样你才愿意和我重新开始呢？ 温小辉默默抽回了手，翻过了身去。黑暗中，洛伊勉强能辨认出温小辉身体的曲线，仅仅是一个背影已经让他的心脏在不正常的悸动。离得这么近，心却那么远，这个事实让洛伊感到窒息。后悔吗？他曾经这样问过自己很多次，在温小辉毫不犹豫地签下遗产转让合同的时候，在温小辉第一次知道自己骗了他的时候，在温小辉为了帮他而愿意去找长行的时候，他都问过自己，后悔吗？他是不允许自己有后悔这种多余而没有用处的情绪的。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在计划之中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毫无偏差地指向他的目的地。他为了扳倒长兴准备了好几年，没有人能阻止他要做的事情。他以为他的计划完美无缺，可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一个最大的难以控制的变数，那就是温小辉这个人。他说不清自己用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控制这个随时可能失控的因素。他克服了所有可能导致他失败的原因，包括温小辉。所以，后悔吗？不，他不能后悔，他不会后悔，他不敢后悔。 长兴一定要在他面前消失，而温小辉这个最大的变数，最大的弱点，这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走进他心里的人，必须被掌控在他的手里。他不能让温小辉离开他，就像他不能开车不握方向盘一样。温小辉反复改了好几版，终于把辞职信写了出来。写完之后，他手抄了一份，打算有机会的时候直接交给或转交给刘星。他知道，他这样贸然辞职，刘星肯定会气死。这种不负责任的背弃行为，真的不是他愿意干出来的。洛伊依然每天早出晚归，有时候大中午跑回来，只为了亲手给他做一顿饭。不得不承认，当洛伊想要扮演成完美情人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是完美情人。为了哄温小辉吃一顿饭，他的声音和神态温柔得好像能滴出水来，连保镖都看得眼睛发直。可也正是同一个人，能冷酷地将他送给敌人做人质。